考虑到，就可能导致这个索道运营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给乘坐索道的人带来危险。设计营建好的索道，您还得经过日常的维护保养，那更是一个细致的工作了。今天给您说的这位张洪波，他是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如果您走进张洪波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大办公桌上有这么一张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索道建设的图纸。这张图纸要在外行人眼里一看，那不过就是海坨山的地形图再加上一条条的线，但是这要在张洪波的眼里，这张图纸上11条索道，每一条那都是立体的，每一条都深深地扎根在张洪波的脑海当中。您要不信，您随便捡这么一条，您问问他，张洪波马上就能够清楚准确地给您报出这条索道相关的各类数据。张洪波今年54岁，他从事索道设计建设维修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参与设计建设维修的索道遍布全国各地，从南到北把这些索道的数目加一块，这么一统计起码超过60条。就在30年前，20多岁的张洪波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泰山索道的建设。张洪波自己就是山东人，他对泰山那是太了解了。就在这索道正式通车运营之前，这个泰山呢没有索道，您要想上山那就得靠您这2条腿。现在要在泰山上营建索道，那这可是个大新闻呐。但是在当时，所有施工设施都得靠人背肩扛，从山底运到山顶。我不知道您各位爬没爬过泰山，反正我这样的空身上去那都觉得两腿打颤，我要是再背上点东西往上爬，那我估计得把我抬到医院去。就算是棒小伙子把这么重的机器设备扛在肩上往山上这么一爬，那真是效率低风险大呀。张洪波看到这个情况，可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呀准备架设一条专门运输大型机械设备的索道，取代人工。这个决定这么一说出口，可就把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本来在泰山修建索道的工程难度就非常大了，您还要在泰山修一个运货的索道，这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过的呀。没有，没有，那我更得试试了。张洪波凭着自己技术过硬，大胆细心，敏而好学，最后他成功地设计出了运货索道，将泰山索道建设施工的重型机器设备通过他设计的这个运货索道运上山顶。凭借着泰山施工用的运货索道成功落地，张洪波填补了国内施工用运货索道这个项目的空白，一举可就撼动了整个索道行业了。20多岁的张洪波一举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可就变成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索道工程师了。这人要是出了名啊，别人您想拦都拦不住。泰山货运索道建设好不久，黄山太平索道可就找到了张洪波了。这个黄山太平索道啊，它的长度位居亚洲之最，但是从这个3号到4号支架之间，这个跨度就有1513.6米。当时只有30岁的张洪波需要挑战的就是黄山太平索道的安装施工任务。在项目施工的前期，他一直在测量和计算，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即便是这样， 当这索道支架全都建立起来之后，准备全线索道放锁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了。张洪波凭借着自己十多年的安装经验，主动向外方设备公司提出来，要用这个备用的驱动机来牵引承重索道的要求，用机器代替人力。外方开始不同意啊，认为这样做太不安全了，你们中国人控制不了机器啊。后来一打听，感情这位就是泰山货运索道的设计人，这外国人才同意张洪波的要求。历时三年，张洪波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得黄山太平索道安装完成。因为跨度大，这又是中国索道安装行业里的一个里程碑呀。到了200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张洪波到了张家界，看到了天门山索道，往这儿一站，张洪波一眼就看出天门山索道存在的问题了。就在这样高热度的旅游景区，这样一条超长的索道，这个索道每次检修维护都得停止运营，这带来的巨大业务损失和能源消耗，那简直是太可观了。这天门山古称松梁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因为自然奇观天门洞而得名。说起这天门洞，那是南北对穿，是拔地顶天，宛若一道通天的门户。就因为这个天门洞，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五湖四海而来，就为看看这个奇观。就在这地方，这么一条超长的索道，每次检修维护的时候，必须得把所有的索道都得停止了。这样既损失了大量的游客数量，又对节约能源没有一点好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洪波带着他的索道团队，经过40多天的升级改造，把天门山索道新增了索道分段独立运营功能。怎么叫分段独立运营功能呢？说白了，就是把这索道啊从中间给您分开，分成两段，独立的运营。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游客的分流，给游客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更能通过分段运营节约能源。天门山索道分段改造成功，又开创了中国索道联动分段运营的先河。在这儿之后，华山的西峰索道、苍山喜马潭索道都是以天门山索道为蓝本这么设计和建造的。张洪波从20多岁开始成为运货索道第一人，到30岁的时候完成亚洲最长客运索道的建设，再到40岁开创索道分段运营的先河。这几个标志性的索道工程使张洪波在索道领域那是声名显赫呀。数十年如一日的职业坚守，让张洪波成为中国索道行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让他成为了这个行业的引领者。无论在哪儿，张洪波都秉承着一个信念，要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索道人才。到了2013年，张洪波入职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从这时候开始，张洪波就在延庆扎下根了。凭借着从业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张洪波带领八达岭索道团队对八达岭景区南北两条线路的索道进行了技术改造。张洪波根据八达岭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地形地貌等等这些实际情况，决定了八达岭索道南北两线的长度、缆车的路线以及设备型号，一步一步地进行着改造设计，最终使两条索道互为补充，那就让八达岭的索道成为了全国日运营量最大、年接待旅客最多的客运索道之一。凭此一举，张洪波获得了2018年首都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2015年7月31号，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决定，北京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随之而来的，那可就是大规模的场馆建设了。近几年，随着海坨山上的冬奥赛区建设的推进，张洪波又把眼光投向了冬奥赛区的索道。这海坨山呢，山势高，风力大，冬季温度非常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索道又是高山滑雪这些项目必备的通行工具。在这里修建索道，它的难度比建一个高架桥还要大。在建设初期，张洪波作为技术专家，参与了冬奥索道建设施工方案的制定。在接下来的建设过程当中，他又担任技术指导。张洪波非常清楚，在冬奥会期间，一定有八达岭索道团队的用武之地。为了提前为冬奥会储备人才，2019年年初，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抽调了20名员工到湖北咸宁旅游索道技工学校进行专业培训。就在同年的12月，张洪波又带领考察小组到了奥地利的索尔登进行考察交流。这个索尔登啊，是阿尔卑斯山最好的滑雪圣地，曾经举办过多届滑雪世界杯这样的国际大型赛事，光是索道就有3157条。这个索道的运营维护经验那是非常的丰富啊。经过一系列的培训考察，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索道维护运营可就储备下了大量的人才。2020年1月10号到14号，中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延庆杯高山滑雪速度类比赛在冬奥会延庆赛区开赛了。这也是冬奥会延庆赛区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的面纱。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也为了北京冬奥会前有一次大练兵的机会，2019年11月，张洪波带领24名技术员工可就进驻了2020年高山滑雪赛场，对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B1、C、F 这三条索道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当时这个冬奥会延庆赛区的11条索道，有三条是在这次14届冬季运动会需要运行的。就在开赛前五天，索道保障团队对这三条索道做了全面的检查。这一检查还真检查出问题来了。这个 C 号索道紧急驱动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这个紧急驱动系统是索道的一道保护，如果这个主系统突然出现了问题，就得通过油电驱动的紧急系统保证索道依然能够正常运行。现在这个紧急驱动系统无法启动，这不是要命的事儿吗？经过张洪波的排查，最终啊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这问题啊就出在了柴油上了。在这之前，这个索道紧急驱动系统加装的这个柴油啊，最低的适应温度是-20度。可是这个时候，海坨山的最低温度已经低于-20度了，这个柴油就出现了结蜡现象了。妹妹说，什么叫结蜡现象啊？这个柴油啊是不会结冰的，但是柴油里边呢含有一定量的蜡，当这个温度降得很低的时候，这柴油里边的蜡就会慢慢的细出来，形成一种蜡晶，使这个柴油凝固，这个就叫结蜡。这结蜡之后的柴油，它的流动性那就比较差了，这个时候就会严重的堵塞供油管道的通畅。这要是万一用上紧急驱动系统，因为结蜡造成索道无法正常运行，这可是重大事故啊。张洪波当机立断，马上更换柴油。索道保障小组更换了柴油之后，紧急驱动系统这才恢复运转。虽然在整个赛事期间，这个紧急驱动系统一次都没有使用， 但是这一场大型的赛事又是咱们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首秀，在索道运营和维护工作上那容不得一点差错呀。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大功告成了？那是您想多了，这比赛还没结束呢，还得在山上反复的检查设备。为了保障这次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张洪波决定每天对索道进行早检晚检、路线巡检，做好索道每天的运行记录，确保索道安全运行。因为当时这个赛区啊，很多配套设施还没有健全，索道检修维护的工作人员饮水食物都要从山下往山上运。这个时候那山上特别的冷啊，气温都在-20度以下，而且风又很大，工作人员的工作都是在室外，这可是对索道维护团队巨大的考验。非但如此，由于赛区啊不具备住宿条件，就在这段时间，53岁的张洪波和索道公司的30多个小伙子一样，每天奔波往返于城区和冬奥赛区之间。他们每天呢凌晨4点就得起床，驱车赶到赛区，对索道进行早检。比赛结束之后呢，山上所有的人都下山了，他们还要对索道进行维护保养，常常要一直工作到晚上8-9点钟。这一天下来呀，觉都不够睡的。面对这样的困难，张洪波呀总是鼓励大家，安全是索道的生命线，责任重于泰山，确保索道安全快捷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人身的安全那是重要的使命，是一点马虎都不能有啊。咱们要是不做好了检查，我这觉那都睡不踏实。就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正式比赛期间，在张洪波的领导之下，技术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保障任务，并为2020年北京冬奥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比赛一共不超过4天，可是张洪波和880索道保障团队前前后后在冬奥延庆赛区工作了3个月。回到880索道有限公司，张洪波的心里还时刻挂念着冬奥会赛区的索道。他常和身边的人说，冬奥会赛区索道的服务保障工作是一件责任重大、费心费力的任务，但是咱们能够参与其中，能为北京冬奥会做自己的贡献，即使再艰难也是值得的。2020年12月22号，北京市召开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就在这次表彰大会上，张洪波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张洪波面对这样的荣誉，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我们延庆、对北京、对我们国家来说，那都是一件大事儿。让我们的冬奥会能够成功的举办，能够尽我所能的为冬奥会做一些事情，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幸。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5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占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